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好了，看到家族群当中各位好朋友都来发位置了，今天感觉人丁兴旺的感觉，是因为今天的刮风了，北京终于又变得很透明了吗？大家心情也超级好，是不是？熊猫咪咪在丰台收听，子弹穿过玫瑰在海淀收听，还有雨香的是在房山收听，小呆猪在西城区收听，还有在河北蜜苑云顶乐园滑雪场的云飞，哇，去滑雪了，还有在朝阳区玛丽医院的傅婷婷，嗯，什么情况吗？好了，刚刚的是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家族一群当中发位置的好朋友是李月儿，现在密云收听，还有在大兴收听的严小军，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早晨就去森林公园，好，赵振江，谢谢龙哥你发来的红包，还有很哇塞的小魔女佳佳，小魔女是在顺义的机场收听，东方预想呢是在朝阳区收听，还有勿忘是在通州收听。好了，我知道全北京每一个角落都在收听汽车音乐会，谢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2018年11月15号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在此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 上午9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互联网大会当中的汽车科技。从1886年，两位德国的工程师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辆汽车，100多年之后，全球的汽车行业出行产业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智能汽车成为全新的主题了。当智能汽车赶上汽车和通讯两个百年产业的交错之际，又会碰撞出哪些新的领先科技成果呢？第5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会，华为发布了升腾310芯片，一颗升腾310芯片可以实现高达16T 的现场算力，支持同时识别包括人、物体、交通标志、障碍物在内的200个不同的目标，1秒钟呢可以处理上千张图片。无论呢是在急速的行驶的汽车上，还是高速运转的生产线，而或是复杂的科学研究，还是日常的教育活动，升腾310都可以为各行各业提供触手可及的高效算力啊。对于我这个学数学的人来说，这是我想去研究它到底怎么算出来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二十名 Cascade Astomer Fear。 第十九名 蔡健雅好想放假。 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 第十八名 张靓颖出镜入境。 天已亮，我心在埃及，天已黑，微醺在巴黎。 第十七名 邰正宵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 第十六名 Lenny Lowe Oceansid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hen I was young I would stand alone With visions of worlds that were on my own The lights in the skyFar away, living in the vastness of outer space. DJ 电音大师 Cascade 带来这一首大气层，很梦幻的柔和电子乐，乐器的声音特别好听。他的这张同名专辑的歌曲都很棒，超级的爽。这首歌曲上周第三十名，本周上升十位，第二十位，大气层，穿到云霄当中去吧，飞起来，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 我好想放假， 想拉鞋晒太阳。蔡健雅好想放假，唱出我们的心声。 如果这同伴是反面。 蔡健雅的这首歌曲上周第32名，本周上升13位，来到第19位次。音乐有感动人的温度，你感受到了吗？这里就是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双十一聚会来袭，即日起至11月20日，订购全系车型均额外享有专属现金抵扣礼券，99元最高抵扣1099，详询一汽大众当地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看看官方微信平台这一边的费劲啊！昨天呢，很费劲堵在高速路上，今天天就好了，高速路不会再封路了，应该已经解除了哈。好，恰好听节目是因为刚刚参加完闺女的公开课，你每天都是刚刚好来听汽车音乐会啊。还有许健说今天的机场附近堵封了哦，什么情况呢？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报一下路况，发生了什么？是有交通剐蹭呢，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哈？谢谢以香，还有特洛伊 Jessie 如约而至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官微这边打卡了。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你有没有？你在哪里？好了，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欢迎你在这里来刷存在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今天星期几？风和日丽，就连广播 也好听。 护照很轻易，手托着行李，在人群看别人上演离别戏。 我要去哪里？ 哪里都没关系，永远像猜。决定天意留我心在埃及，天意黑微醺在巴黎，花花世界每天都要言语。我想去看一眼札幌的雪季，喝一口英国的 whisky。 如果有人想要爱 总是能够把握时尚的脉搏，总是能够在他的音乐当中加入很多流行的元素，时尚的前卫的元素，就是张靓颖。刚刚听到他的这首《出镜入境》，源自于专辑《改变》当中，这是他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发表的个人的第五张专辑啊。选择在这一天发表专辑，其实也是别有用意的，不是说自己在音乐的理解像孩童一样的幼稚，而是说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就像孩子一般，永远的这份天真，永远的这份执着哈。好了，这张专辑当中你也会听到一个全新的张靓颖，确实在专辑当中有很多的改变了。上周第23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18位，出镜入境。好了，继续攀升，我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年这首歌曲呢，曾经传唱了大江南北，风靡一时，而邰正宵也因为这些歌而被大家所熟知。一千零一夜勾画出了一个痴情女孩的凄美的爱情故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7位。 她总是不言不语，黄昏等到天未明，拨弄着怀中那把无弦琴，寂寞里秋来春去，诺言随风都飘零，梦

来自 Pentatonix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刚刚呢是上周第二十名的歌曲，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十五位，来自 Pentatonix 的这首 Can't Sleep Love。好了，继续攀升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一种生活代表坚持自我，绝不后退。有一种探索开启新的自我，重新定义我。爱是一种坚决，我只往前走，要继续调整极限，坚持自己不妥协。爱我坚决开阔，这叫自由。释放着梦，找到最初的感动。黑夜到白昼，爱是一种坚决，我只往前走，要继续调整极限，坚持自己。 又是张靓颖的作品，是我们汽车音乐排行榜上的常客，而且在上半时段就有他的一首慢歌，又听到他这样首快歌，可谓是动静皆宜的张靓颖。张靓颖的这首 Change Your World 上周第29名，本周晋升到第14位。这首歌曲的电力十足哈，节奏感很强，张靓颖各种高音转音能够轻松驾驭，极具爆发力的演唱会不让你大声尖叫呢 Crazy。跟上我们的节奏，嗨起来！这里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各种各样的能量在你的耳膜冲击，总有一款适合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Let's go Listen to my heart。 送给四叶草的一首歌曲 GF Boys Heart， 还有梦一起去追， 还有梦一起去追吧， 但信仰不会后悔，感谢你日日夜夜的守卫，我可以为你， 又是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哈。上周第22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1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个人感觉不好，需要些浓郁味道，丝滑的感受让你感觉一切会变好，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 ，Just Super Energy， 让快乐更靠近，两个人分享更好。一起快乐一起笑，一口超浓郁味道，幸福指数在升高，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让幸福更靠近，美味个人感觉不好，需要些浓郁味道，丝滑的感受让你哇哦，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 ，Just Super Energy， 让快乐更靠近，两个人分享更好，一起快乐一起吵，一口超浓郁味道，幸福指数在升高，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让幸福更靠近，每位超能力，明天都能为你转晴、哦、Super Energy 带你去遨游天地，年轻的活力， 由刘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三合一作品美味超能力，歌曲非常熟悉的维氏风格，轻松自由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搭配刘维独特的声线，吟唱出了一幅三两好友在轻松自在的夏日一起小聚，分享美食畅聊心事，也任由岁月悠悠的时光慢慢的温馨画面。上周第19名，本周上升7位，第12位刘维美味超能力。 每位超能力，阴天都能为你转晴 ，Super Energy， 带你去遨游天地，年轻的活力。 每位超能力， 听两遍副歌就会唱了，是不是？好了，继续攀升第1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把你的手指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幸福像成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大的地方 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相逢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心不想成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就这样超级网红的线上主题歌，目的呢是倡导一种快乐健康的运动方式，引导大家打破常规跑步的束缚，通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奔跑，真正体会到运动的快乐。 Fun Run 是一种运动的态度，更是一种全新的跑步的概念，跑步也要跑出新花样哈。上周第十四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十一位，胡彦斌，谢谢。我们的汽车音乐会也要稍作休息了，待会儿回到第二个小时。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111811181118要发了！ 1118， 十一月十八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十六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由青年歌唱家张英席、徐晶晶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在校学生共同演唱的《北京我的爱》，融合了中西方的音乐元素，深情表达了对北京这座城市永不熄灭的热情和感动。作词陈道斌，作曲胡帅。曲作者胡帅说，旋律的创作融合了多元化的音乐，从不同角度展现北京的风采。 在音乐创作上呢，我也是斟酌再三，因为在我心里，北京是一个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也是充满着青春的、时尚的、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呢，这首音乐的创作上边，我也是很大胆的用了管弦乐队与现代的电子音乐，还有流行音乐元素，以及世界音乐的诸多这样的形成元素，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再将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代表性的北京传统音乐文化的乐器三弦这样贯穿始终。 而在三弦的演奏与用法上，胡帅也谈到了自己的创新点。 但是这里面的三弦的用法不太一样，它不仅是用的传统的三弦演奏技术，它的演奏特点也是充分的融合了现代的器乐演奏的这样的一种技法，所以呢听起来它是非常的时尚的。 歌曲演唱者之一徐晶晶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她的成长记忆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在第一缕阳光中醒来，感受着北京每一处风景的陪伴。 那么我呢也是从小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从很小的时候住在歌舞团的大院胡同里，到后来的筒子楼，再后来搬到了高楼房，这一路北京高速的

you're a sky, 'cause you're a sky full of stars. I'm gonna give you my heart, 'cause you're a sky, 'cause you're a sky full of stars. 'Cause you light up the path. 自英国的摇滚乐队 Coldplay 酷玩的这首 A Sky Full of Stars 满天星，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建议你去看一下，好看太多。就唱 Chris Martin 在漫天漫地的星光和他们融为一体哈，超震撼上演裸眼的 4D 视效，非常棒，可以去看一下，好漂亮。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更欢迎你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哈，方便的时候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热情的大家庭当中，两个大群哈，加起来差不多有将近1000人了。好了，想加入到我们爱音乐爱生活的群，就赶紧把微信二维码发到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不为人知的魔鬼公路。Now.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条公路呢，就是海拔最高的公路，海拔4616米，比滇藏公路、白马雪山垭口4292米还高300多米呢。这就是迪隆雪山上面的这条公路哈，抵达迪隆雪山之后，就能看到高山花卉争奇斗艳，秋天是最美的时节了。我们这儿的瀑布呢，就像是这个淋浴的喷头一样，哗下下来。当整个车在瀑布下行进的时候，我又感觉到既兴奋又紧张啊。不过这时候你可不能停车哈，首先这里没有泊车的地方，再有就是挺危险的，所以呢，让雨淋一下就过去吧，这可不是给你洗车的地方哈。好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喜欢挑战和冒险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迪隆雪山公路。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听周华健的《爱相随》，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给了

set yourself free, free, free, free。 刚刚这首歌来自 Linka， 他经常自己说自己哈，我不叫 Linka， 我叫 Linka。那带来这首 Free， 非常轻快的一首作品。他有意避开了自己感到习惯和舒服的地带。专辑当中很多歌曲都回归了清新爽朗的风格，给人非常轻松的感觉。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以前在做点歌节目的时候频频被点到哈。也是点唱率相当之高的一首作品，周蕙的约定。对了啊，就是这首歌。当年选歌的时候，制作老师呢在 KTV 当中听到王菲粤语版的约定，于是推荐给公司。公司大胆的决定让初出茅庐的周蕙新人呢来翻唱这首歌。果不其然，凭借这首歌以及这张专辑迅速的红遍了大街小巷。周蕙的约定。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关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去计较。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歌曲来自张志成和梁静茹的《一加一》。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又该跟你说再见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9点开始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对音乐意犹未尽的朋友，收听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吧。 相信他， 因为